Thank you.

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中提琴演奏家巴什梅特的专辑《勃拉姆斯的中提琴奏鸣曲与三重奏》，曲目有 F 小调第一中提琴奏鸣曲、 A 小调中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奏。